心知科学。香港人最喜欢翻工，但是下属又不做嘢，上司又不读书。阿妈，我想搵食噶咋？想知你个客、老细、同事、下属点样谂嘢？想改善工作关系，咁就要听下心知科学嘅。老细搵食啫，用心理学拆解各种工作困难，帮你搵食搵得更轻松。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Cleo、陈晓玲、蔡辉豪。 Hello， 大家好，又到我哋每个礼拜一次，逢星期六三点至四点钟嘅心知科学。咁今個禮拜咧就係到我哋嘅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嘅單元，我哋嘅單元咧就係、是、喂老細揾食啫咁嗰只係啦。咁咧今日啊，大家都記得啦，即係再講多一次少少啦，即係我哋其實有四個單元嘅。咁啊，每一次都請到唔同嘅正專業嘅心理學家。咁啊，有一個就係零負天下人，就係、是、輔導心理學家啦。老細揾食啫，就係我哋啦，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啦，就專幫公司啊、打工啊咁嗰啲嘅。論盡家教學咧，就係、是、教育心理學家啦，同埋最後嗰個就係企業大學堂，咁就關於講啲企業嘅訓練啊，其實都關我哋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事嘅。OK， 咁今日就係老細揾食啫。咁我哋今次嘅節目咧，我哋個題目咧就係、是。 呢 單嘢唔關我哋事咗，我想話俾你，喂，其實呢單嘢真係唔關我事，竟然係關咗你事啊！呢個唔係我哋個講嘅，係個題目係叫呢單嘢唔關我事。 冇錯， 係啦， 係啦，咁即係其實咧就講緊一啲咧就係社博嘅同事嘅。咁啊，先介紹下自己先啦。咁咁盡責咁樣，呢單嘢唔關我事都你孭咗咁樣，係啦。咁你介紹下自己先啦。 係，大家好，我是 Cleo 啦。如果看開香蕉都認得我噶啦，其實我有 fans 走嚟同我講話，你有個新節目，跟住佢好開心。 係嘛？ 係啊，係啊。 但係佢失望嘅就係你。 係啦，冇錯，就係、是、對唔住啊，令大家失望，我最多默實。 你嘥好啊！我覺得呢個係應該要投訴啊！ 唔怪之咁少人睇啊！ 係啊， 係咯，琴日一出得幾多個啊？ 系啦， 唔記得咗幾個標， 有人過時， 人哋關注聽就係唔睇，就係因為咁嘅意思，扯咗咁嗰只，係啦，咁啊 Cleo 啦，係啦，咁啊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大家知啦。 Hello， 我係 Hillary， 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係，我係 Evan， 都係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好啦，咁啊大家知道我哋啦，咁我哋次次都係我哋四個上陣噶啦，咁樣。咁今日我哋講個社博同事和社博員工咁嗰只。咁同事啦，即係咪員工啊？可能已經唔知道炒咗佢定係點樣啦。喂，大家有冇啲 員工係咪難啲發現咧？其實 員工好易發現， 係 咧，好易。 我以為同輩即係 peer 或者咁樣，員工難發現，你最多就係喺嗰個你係冇機會同佢接觸到。我覺得即係係呢一個嘅情況。但係基本上一接觸咧就會好清楚。 Okay. 我覺得個關鍵係咧。因為老細嗰個 standard 係唔同嘅，即係我意思，即係嗱，我嗱以前做上司咁樣，上司嘅 standard 咧都會有啲打工成分嘅，即係都會好多嘅體諒咯，都明嘅，即係咁嗰陣，有時自己都射下波嘅，即係類似咁樣咯。咁但係老細就會有一個覺得喂點樣都要做好佢啦，即係用翻嗰個真係 training standard 咁樣嗰只咧。嗰、那個情況去做，所以老細我覺得係只要你接觸到佢，係會易發現嘅。但係同事之間咧係難發現，同埋之間有可能有包庇嘅情況啊。 我包庇會 嘅，大家一齊射波 啦。有冇先？你有冇遇過啲case 啊，或者係遇過啲同事佢係射博嘅，或者啲射博 typical 嘅情況？ 我真係冇，但係我想聽下大家覺 得咩叫 射博？ 但係我本身自己 係 射博， 你同事好啊嘛， 所以就係冇就因為射曬俾同事。 冇錯，係認真嘅，我個博比較橫，所以同埋比較闊，應該係唔係 A 字嘅。 即係你 OK 嘅，係咪？但係其他同事又高， 我同事。我同事嗰個女大家應該好多嘢擺 嘅。咁嘅例子，我同事就太好都 唔明啦。我哋有做 research 嘅，都係有問過，即係可能一啲身邊嘅朋友啊，或者一啲 client 啊咁樣。咁例如好 typical 嗰啲係乜嘢呢？就係、是、啲同事好醒嘅，成日呢即係你頭先咪提到有啲老細知唔知嘅，其實有啲時候老細真係唔知嘅，得隔離啲同事知。點解呢？唔係想包庇佢，因為即係大家都唔想 要幫人哋孭埋噶嘛。不過 more likely 係好多時候。佢有同事射博啦，咁之後執執博，成日可能揀一啲 high profile 嘅嘢做啊，即係有輕騎，之後啲苦力之後做完又冇人知啊，或者成日係俾人 搶曬， 係啦，咁嗰啲就即係成日就係射曬咁樣咯。 喂，嗱呢只算唔算？嗱，我會咁睇，呢只算唔算係唔算最衰嘅射博咧？大家覺得嗱，佢起碼都孭翻一樣叫做有啲 high profile， 即係佢蠱惑咯。 我覺得都幾衰，即係你，我寧願你唔做就唔做啦，你又要扮有做，然後實質係冇做，咁先衰喎。 但係嗰壇嘢啲 quality 係點樣嘅先？ 係同埋佢係咪真係有做啦？如果佢做嗰單嘢係 high profile 嘅，佢有做，而且做到嘅，我覺得佢係嗰只叫咩啊？即係唔知道世界仔啊，定係識得打工醒目啊、蠱惑啊，即係乜嘢都好啦、領工啊咁嗰只啦。但起碼佢都叫做咗嗱 ，high profile 都叫有彈嘢俾佢去搞啊。咁佢就，但係佢衰在嘅地方就係佢將啲細埃嘢就完全卸曬俾同事咁嗰只啦，係咪？ 或者出咗錯嘅時候就話。嗰一排唔係我跟嘅喎，咁樣嗰啲， 我覺得呢啲好衰，我覺得呢啲好衰嘅， 呢個衰啦，呢個衰啦。 我覺得呢啲 有冇咧？喂，其實咧，嗱，我會咁睇，係咪喺 consulting 咧，即係話做顧問公司咧，我覺得相對上係少啲嘅，即係呢一隻咁樣嘅情況。但係如果喺公司裏邊嘅話咧，咁呢啲應該都係常見。我意思即係一間機構裏邊，佢唔係顧問公司，顧問公司可能做嘢嘅時候咧。成日都細添細添咁樣嘅情況去做，你其實都好難去射 一眼 好難射係啊！ 一眼見到曬，同埋喂，其實九啊幾樣嘢做，跟住都係得嗰四個人去孭，咁你其實一定係每人都孭曬，跟住自己匯報翻你做咗啲乜嘢噶嘛？咁嗰啲人少啲，但係公司咧千軍萬。 我想team大啊，尤其是即係當你五六個啊，又或者個老細就係嗰啲你總之搞掂曬啦，你話俾我聽搞掂就得㗎啦，即係佢唔理邊個做嘅。 同埋我覺得即係我哋依家有講到啲原因啦，即係呢樣嘢係同即係同個 team size 啦，同個公司個 nature 啦，同即係入職 consulting 啲人咧又係比較。可能自己的 drive 都大一點的是啦是啦即 是自己的有沒 有那麼讚我們三 個真的是 三個 你知道我主持人又不可以說他經常都是這樣的其實他上一集已經表明了我自己很辛苦是被人家這樣有論的了就是這個是啦但的而且確就是說呢個 team 越大公司越大基本上能夠有個同事佢係射博嘅機會，或者俾到射博機會俾佢嘅情況係多嘅。 又好睇係啦，又好睇嗰個工種係點樣分法咯。即係如果係有啲嘢係，譬如一個人一定要係我做嘅，如果我 deliver 唔到嘅話，就其他人都做唔到，係一定只係我噶。咁呢啲又係一個 factors 咯。 所以好指明係佢一定要做嗰樣嘢，呢、這個都緊要嘅。不過等間我哋 下一節我哋會 再講下啲方法。 不過有陣時有啲指明咗都唔係㗎，即係可能咧最 common 嘅 scenario 就係開會明好啦，你做 A B C D 之後，如果冇即係黑字白字寫低咧。下一次做唔係喎，好似係你做 A B， 你做 C， 你做 D 喎，我負責作 notes 嘅啫。 即係好大喎！即係佢完全係將之前嘅分工完全推翻曬咁嗰只係嘛？ 或者有啲人好中意開會嘅時候就我哋開完會，我哋分工再 send 出嚟啦。咁就突然之間你見到嗰個要做嗰個 list 冇咗佢嘅， 冇 咗，即係佢就係負責統籌咯。 即係啲 challenge 嚟嘅，我負責翻大家裝 notes。 呢個醒喎，但係佢起碼有負責裝 notes 啦。 同埋咧，其實嗱，從一招咧，我覺得呢一招咧都高尚嘅， 高尚， 高尚程度嚟。 即係我情況 手段高。 嗱，其實開會嘅時候咧，講真咧，你知道就好易係講，即係又講開第二啲嘢啊，又岔開個 agenda 啊，咁嗰只噶嘛。你撩下個老細，話個老細讚下個老細，你知啊，老細就即刻。即刻就嚟緊就自己發表自己嘅威水史噶嘛，跟住又去曬啲 meeting 時間噶嘛。我覺得咧，如果要射博，好似而家教大家射博，要射博其中一個最關鍵咧，就係一定唔可以講實邊個做乜嘢，即係喺 meeting 裏邊咧，一定要盡量模 歧視，係咪嗱？即係嗱，即係例如佢一講話， 我哋 邊個負責啊？咁嗰只喂，不如其實我哋先講下定義下嗰個人要點做先。我死都唔講，我係咁同你講個工種點做，究竟個難處喺邊咧？大家不如可唔可以傾嚟？你諗下，係冇高尚先啫。嗱，我又有建設性啦，又幫大家去定義啦，又講下其實呢個係咪會好有難度咧？一個人做其實都難。即係咁嗰只咧，跟住講完呢個啦，千祈唔好借俾意見。跟住就喂 ，Hilary 你點睇啊？其實你嗰個情況，因為你自己講得太多咧， 就叫你做啦， 就係自己做啊嘛。喂，你點睇啊？咁嗰只，跟住阿 Hilary 講完，嗯，咁啊係，咁啊 Evan 可能都有啲意見。 死咁，其實可能我都成日卸博噶，即係成日開。 你知啦， 會發現錯， 嗰時我喂呢樣 Evan 做得勁喎 ，Evan 做咯。Evan 好得嘅做呢樣嘢，即係呢啲咯，開會。 Evan 好熟喎，係咯，咁開嘅喎。 Evan box 嚟噶嘛？ 呢件完全係我唔怪得佢完全唔覺話。 冇啊， 個個都好盡責， 我都唔好意思講。 你因為係自己寫曬， 人哋梗係盡責啦，又唔嘈你咁嗰只，係咯。我覺得呢個招數咧，係通常射博友咧都會用嘅。 嗯， 而且我認為係。是高招的那那隻咯。 低招是怎樣 的？低招呢我覺得就是其他 department、不過呢這個是分射博先和射博後這個情況。剛才就是射博先的，即是我遇到想著會有工作來了，喂，我要射喎、呢單嘢， 即係 prevention 嚟嘅 ，prevention 係反而咧形成表現嚟。 係啦，即係咁個情況，跟住到你真係要做啦，而且做咗可能要幾個人合作啦。嗱，你知啦，其中一個射博友嘅其中一個關聯咧，一定要做嘅，真係。如果我喺嗰度射唔到啦，最後都係要我去負責做嘅，我死都攬埋第二個，千祈唔好自己負責一樣嘢， 永遠唔好單拖， 永遠唔好單拖。你話好啊呢一樣嘢嗱，當自己完全冇得避，好啊咁樣，不如我同 Hilary 做一隻，我死都係佢。即係你嗱，記得即係當自己完全避唔到啦，完全大家攻到過嚟啦，咁跟住咧我就死都攬埋。好嗱，你仲可以表現到喺老細面前咧，好 OK 喎。好啊，我同 Hilary 一齊做呢一樣好緊要。 有啲就係話啊，呢一樣嘢係啊，我哋要負責啊。不過咧，我哋要 consult 埋 department A、B、C 啊。我哋咧又問下佢，咁到最尾咧，其實嗰啲 stakeholder 咧就俾人好似波咁樣踢啦，即係問嚟問去，個個都話唔係，要問佢問佢，之後最尾係冇答案嘅。 其實呢招好喎、都，即係例如你要問四個 department stakeholder 嘅。咁嗰只，咁你知道做 stakeholder management 喺大公司係一定要啦，同埋大家都好歡迎咁，因為大家驚咩喎啊嘛嗰個情況。咁跟住就問，跟住問完之後咧，有啲 department 未講嗰下正啊嘛，佢哋其實真係 佢唔復， 係啦，即係呢單嘢係我係咁樣，但係佢唔復，呢個亦都係即係呢個係中期，即係中間我做緊 job 嘅時候嘅一個招數。 嗱，呢個係 progress update 咯。 嗱，呢個係拖延，係唔可以射曬噶嘛，係嘛？定係呢啲都叫射博咧？ 嗱，我覺得起碼都可以射到嘅啦。個關鍵就睇一個 stakeholder 有幾大啫，即係我只一個 stakeholder， 佢老細都唔敢嘢嘅。咁呢件事啊，咁都明白。不過老細會唔會幫手一齊去同佢傾？ 拉嚟老細， 睇下時間啊，可以有嘅，我哋就你知老細又唔係驚咩喎？真係。即係佢話嗰個老細，咁佢實真係唔係真係一個生意嘅老細，佢都係上司，佢都係驚咩喎？咁所以呢招咧，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喺度唔係教大家係 一定冇 點咩，我哋係要大家喂你，即係你要捉賊，你要知道賊點打劫㗎，係咪先？咁我哋而家就係講緊佢哋打劫嘅情況， 攞啲特徵出嚟，令大家可以 嗱，所以呢個咧就。可能做緊嗰單 job 嘅時候，其中一個就係要拉人落水啦，跟住就 stakeholder 一定要夠多啦，即係個持份者啦，咁令到咧就係可以有啲人拖咧，就可以就話佢拖咁嗰只啦， 賴下咯，起碼。 仲有冇啲即係我哋中間做緊個 project 嘅時候係可以賴皮嘅地方，卸膊嘅地方？ 頭先我好含糊，唔肯去講邊個做咩嗰個嗰樣嘢，我都覺得多嘅。其實，尤其是開會好多時，開完一大輪，講完一大輪嘢，係冇人有 action 噶嘛，係冇 follow 啊。都好喎，不如講下 update 嘅時候點樣嚟啊？ 即係咁痛嘅話題， 即係喺個 meeting， 我要 update 啦。如果你係嗰啲射博友，你係點咧？ 講得夠多咯。 即係個 list 係好長嘅，但係可能每一個 task 細啲，好 tiny， 十分鐘做完嗰啲咧， 好掂啊！真係， 我真係覺得你兩個都好高， 唔係真係好高，真係好高。嗱，我自己會覺得咧，要先講嘅，嗱，即係 仲要講好耐， 要先講嘅，即係嗱，因為咧，尤其是嗱，而家佢成功地拉咗佢另外一個落水。他必定要先過對方講嘢，我認為呢個是很緊要的，因為俾佢講嘢先，一來就係冇得先發制人啦，二來你知道啦，老手膚淺嘅啫嘛， 覺得你唔講嘢就冇做嘢， 係啦，只要你講嘢先，又或者肯講嘢，佢覺得同事幾肯主動，係咪？縱使如果嗱喺心理學裏邊，我哋叫 life destruction 啊嘛，即係有少少或者，我諗呢件事咧，可能或者我講先啦，即係可能我哋萬嘅情況都有啲理由嘅。自己先粒，即係錯咗先粒，唔好做先粒，就算做咗都先粒。所以我認為咧，先發制人係好緊要。跟住再配合埋，即係Hillary 嗰隻好長嘅 list， 仲要講埋係啊，我哋知道自己未做啲乜嘢嘅，不過咧我哋安排咗㗎啦，我哋知嘅。 講埋少少，我有 follow up 嘅個 plan 係點樣，我哋會跟進一下㗎啦。 但係其實係未做嘅。 個關鍵。Evan 爭少 太精直 太過 你話我哋會 follow up 係差咗嘅呢件事， 因為有我哋。 你唔係你應該係講我哋爭啲我哋應該仲有呢啲都未做噶。咁 Hillary 點啊？點睇啊？你呢度應該我哋點樣做？同埋幾等能夠咁佢要答噶嘛？我哋未做嘅情況咁啊，我同阿 Hillary 一齊做嘅，即係嗱，記得係講到一齊做，又好似大家簽約咁樣啦，又好似就係我又唔會立曬功啊嘛，即係我同 Hillary 都一齊有做嘅。咁例如 follow up 嗰啲，我哋都會應該呢度我哋都會做，都可以等間阿 Hillary 都可以講真嘅，咁我講少少。 我覺得老細都會寫過喎，咁有心得。作為老 闆， 係啊， 唔係真係都係以前，但係佢以後寫 到，唔係但係作為老闆會唔會卸薄咧？你覺得？ 老細嗰啲又唔係射波嘅，老細嗰啲超偷懶。 點人做嘢啊？擺明點嚟？ 同呢個 擺明 點嚟？但係講真，即係我覺得佢唔算射波仔，因為佢偷懶係佢自己衰啊嘛嗰單嘢。即係因為你射波，員工射波就係、是、或者同事之間射波，我射咗之後係人哋衰咗。總之我自己冇咗，係人哋一定會衰咗噶嘛，係咪？咁老細射波嘅就。咁你自己唔做少啲衫，自己衰咯。咁你自己唔交，咪自己衰咯。 但如果佢唔交 expect 人，如果你譬如你啦，你老細唔交，有 expect 你下面啲人做曬咧，咁算唔算死薄啊？ 唔算， 都唔算。 一定 expect 下邊。 呢啲係 delegation， 可我信任啲同事，俾佢哋發揮。 好應該 咯。嗰啲嘴臉， 唔係真係好應該喎，真係個情況。攞去間茶餐廳，嗱當然人手唔夠嘅，咁咪梗係落手去做啦。如果唔係，梗係收錢噶啦。即係你梗係做 cashier 嗰個啦，唔係先。 咁咪有做嘢，都 係 有做嘢。 有做嘢，係咯。 分配工作 去 做。 同埋我覺得呢個就難嘅，因為我認為係即係僱主咧，你係講緊個 risk 嘅。即係佢係唔係講緊 workload 嘅？係啦，即係我嘅意思係，即係佢係講緊個 risk 究竟係邊一個承受嘅？咁成間公司係因為佢承受嘅，即係嗰個情況係啦。即係包括如果佢唔做俾同事做，嗰個同事係點，佢都係承受嘅。咁所以就會係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咯。但係同事呢一下就係變咗係其，即係佢縮骨係其他人承受嗰下衰啊嘛，係咯。嗱，我哋再講臨最尾個第三階段啦。即係喺之前嘅 prevention 跟住中間嘅過程啦，即係做咗件事出嚟啦，出咗事啦，點射博咧？嗰啲人 或者例如喺中間度，佢哋都有射博位嘅。例如有啲人即係例如teamwork 嘛，咁大家要成team要 follow up 啦。咁通常有啲同事就會話啊，但係我忙緊老細呢個好重要嗰個 deck 咧，我要做埋先㗎。所以你可唔可以幫幫我啊 ，Ethan 咁樣？咁就即係卸咗呢啲過去啦。咁啊，淨係即係其實可能佢嗰個 deck 做咗大半日啊，咁樣都有呢啲位 做好咗又唔聲出嚟住。哎呀，仲做緊仲爭啲嘢。 我呢個我見過嘅，即係明明做好咗，但係就特登唔聲出嚟，或者即係搞到自己好忙，好似做唔到其他嘢咁。呢個係見過嘅。 咁呢件事你覺得係咪一個係咪一個射博先，定係佢係一個叫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先，即係嗰個情況？ 定係偷懶咧？即係偷懶，但偷懶已經係射博嘅 個本 包含咗啦，係嘛？ 我覺得 個 job 係佢啊嘛。 即係如果我偷懶，唔影響到其他人嘅，咁冇嘢，我偷懶啫。但如果偷懶係其他人要做埋我啲嘢，咁就卸步啦。 嗯， 係噶啦。我覺得如果事後嘅話咧，低招係賴其他 department 賴同事嘅。即係我覺得嗱，雖然佢卸步都真一定係賴啦，即係咁嗰只。但係佢第一口就即刻賴人哋咧，我認為係絕大部分嘅上司咧。 一眼就睇穿， 一眼就睇穿啊！唔會中意嘅，即係嗰個情況。 其實好衰啊！ 咁你中意嘅係點咧？你中意嘅係邊一隻咧？即係 sell 完之後啊，你都鋸嘅嗰啲咧？ 嗰個情況就係話，唔係啦，一定係 like self destruction， 即係話少少嘅自我 destruction， 認鬼咗佢唔曬咁樣先睇噶嘛。 嗯， 即係我認為咁樣都係一個高招嘅成果。即係講真，衰得大同衰得少。你知道在個過程裏面公司是會有很多不同的 gradient 的嘛、 嗯、 是不是最大的那件事怎麼衰還有一開頭衰少少是有所分別的嘛、 嗯、 我不是認了衰少少那裡、 嗯、 是啦跟住衰得大那裡就是不知道啦那隻啦、 嗯、 那自然他就會去追尋啦因為你認了呢你上司就是不會太過去遮住你為主要的、 嗯嗯、是 不 是, 是, 是跟住呢你就說、哎、這裡我想是的 我應例如那些呢其實我應該 check 一下先、 嗯、 是的即類似這些呢即其實都不嬲都不用 check 的、嗯、我應該 check 一下先我應該留意多少少的我應該事先都要問一問的、 嗯、 類似這些呢還有呢 我已經一句高招我應該事先問一問的、嗯、即是代表不是我出錯的我不記得了 check 一下誰的 word 還有最重要講這廢話廢語即是廢語呢就是意思就是其實講了出來之後呢這件事是完全不需要有其他行動去跟進即是類似就是說我想我下次應該要跟他們溝通好一點是不是啦、嗯、溝通好一點是永遠都是不需要下一 part 去跟進或者老闆聽完之後呢即大部分人講真的做 IO Psychologist 的老闆可能會好一點的是因為呢他會知道呢喂你個不夠 behavior 啊即當我們做 psychometric 的時候當我們做 training 做 facilitation 我們都成日都會啲學員或者怎樣說我想我會努力啲，我會同我諗同佢啊希律合作得好啲咯，即係咁 樣 啫。我哋會識噶嘛，我哋識點為之合作好啲咧？係啦，即係你會我哋會咁問噶嘛。我哋嗰條 behavioral 嘅 items， 即係嗰啲 psychometric 嗰啲問題咧。咁如果係話問得太 general， 我哋都識呢、這個唔夠 behavioral 喎，咁嗰只噶嘛。即係你有幾明白呢件事咧？點為之明白咧？係究竟我識得做啊，定我識得講，我識得教先係叫明白咧？咁先夠嘅 behavioral 啊嘛。咁所以咧，對呢啲老細咧，佢係搞唔掂。 老細係 psychologist 係難搞啲。 係啊，對一般老細前線，我覺得呢幾招咧係一定 OK。我啊，總之咪問多啲啦。我應該預先 check 咗先，唔好諗住。雖然因為可能都會有錯噶嘛，即使咁多次以前都 OK。今次咁重要，我應該係 check 咗先嘅。 我覺得認咗錯先一定係好啲嘅 impression。即係我唔知咁樣會再高招啲啦，就係話。 我想你會啊，因為其實你連自己射博完全不知 道，我已經進入化境啦。 啲同事好賺渣，即係我淨係連啲我覺得同 賺埋其他人， 賺埋其他人， 佢哋已經盡咗力㗎。 我封埋你話我嗰條後路，即係我諗你一定係啲招好高嘅，麻煩你同廣大嘅聽眾、全香港甚至我哋全出亞洲台 開班授徒啊，不 如喂 OK 喎， 就將你呢一 part 錄。即係轉咗泰文啦，喺亞洲 嘅 全開群， 嗰個咩操啊？ 射波操 有個新嘅我哋今日 好嗱，唔好太流啊 ，OK？ 唔係差唔多，同你嗰啲咪就係都係話，即係可能就話可能今次咧就我就冇 follow up 開呢樣嘢，但係咧我覺得 as a team 我係應該要幫手去 double check 嘅，咁。之類咯，即係你會講 一下 team， 係個 team 組 合，唔係呢個係 team， 一隻 team， 即係今次唔關我事嘅，但係咧作為一個同事，其實我應該主動啲幫手。 係咯，其實應該幫手。 係咯， 佢哋做得唔好。 我覺得呢下真係高喎，呢下真係高啦。 即係嗰啲真係唔關我事嘅。 我頭先嗰下咧都叫做我認咗，跟住我就 open up， 即係俾一個 open ending 俾大家。估下邊個啦？即係如果老細係真係 Evan 嘅，咁咪搞 Evan 咯。即係你明白我咩？即係如果唔中意啊 Cleo 嘅，咁咪搞 Cleo 咯。咁都唔關我事啊。鬼叫你平時 manage 得好啲啦。Cleo 點？佢係話 as a team 一立，喂，我唔知哪一個。 我要賴曬成邊，即係成邊四個人一齊立，係一齊咩嘅？即係佢 diffuse 咗，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有乜賴埋落老細嗰度咧？ 你又狼啊！落咗少少，個老細問責緊，你仲想賴埋？ 唔係，我覺得 Evan 有啲嘢發表嘅，講聽。 現場咧， 唔 係 嗱，即係嗰嗱，我覺得可以， 就可以， 即係你可以，之前嗰個低位咧係認到咧。如果我好似之前聽你上嗰個 project 咁樣講，即係同老細講，聽阿老細你好似之前個 project 講，我諗我呢次唔會衰。但其實那樣嘢係明明個老細係冇講到，即係你明我咩啫？因為個老細一定會知道，佢當場一定話我都冇講到，即係感覺就好少噶嘛。 好少係，佢都唔記得講啲咩。 咁你應該係要咁做噶嘛？即係類似係咁，佢會認咗先，但係佢心裏邊係知道我係冇講。但係佢又講得幾有道理，係咪我今次冇提佢咧？你知道女仔成日都唔記得嘢嘅嘛？ 係啊，係咯，我就想講。 其實呢招係 O K 嘅，即係你就可以話：如果我好似老細咁樣，即係上次你講咁樣，我跟足嚟到做，其實我諗今次係唔會衰。將呢個鍋咧係俾埋個老細，難得啊！即係嗱，呢下就真係射博。佢講出嚟，我噏。呢個係射博同事最主要先即係個情況。好。咁啊，我哋第一節就差唔多啦。講射博同事嘅射博技巧，我哋翻嚟咧就講下，喂，點解佢咁射博先？同埋知道佢點解，咁我哋就知道點樣去拆解啦。 一分鐘 IO 心理學。 Hello， 大家好，我是註冊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Edward。 Hello， 大家好，我是工業及組織心理學家 Winnie。 歡迎大家再嚟到一分鐘 IO 心理學。今次我哋不如就講下乜嘢係性格測試啊。 Edward 嗱，不如我哋先講下乜嘢係性格先啦。性格其實就係一個持久嘅個人心理特徵啦，咁係會影響我哋個人嘅行為、情緒、認知同埋反應嘅。咁呢啲特徵咧，係會影響我哋個人同環境互動嘅方式嘅。 冇錯，亦都正因為咁，所以我哋通常就會用性格測試咧，去預測一個人嘅行為。Winnie 不如你介紹下有啲乜嘢性格測試啊？ 好啊，咁我今次就同大家分享一个有多年研究结果，再加上佢系比较可靠嘅一个五大性格特质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咁基本上咧就系有五个性格特质啦，就可以足以描述唔同人嘅性格噶啦。 系啊 ，Big Five 咧可以描述我哋性格咧，其实就系通过顾名思义啦，因为叫 Big Five， 所以有五个维度嘅。第一个咧就叫做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 就即是讲緊呢我哋对新事物呢係有几咁接受嘅。第二个叫做认真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咁呢个呢我哋返工成日遇到㗎啦，就係、是、当我哋做事嘅时候我哋有几咁严谨啦同埋认真嘅。而第三个呢就叫做外向性 ,extraversion。就讲緊当我哋有时做嘢做到攰嘅时候，咁我哋到底係 prefer 由外在嘅世界啊，定由内在嘅世界呢去 regain 我哋嘅 energy 嘅。 咁其实另外呢就仲有两个嘅，咁就係亲和性啦 ,agreeableness, 究竟你容唔容易相处啦，同埋你嘅情绪不稳定性 ,neuroticism, 就係讲緊你嘅情绪起伏啦，同埋容唔容易受外界影响嘅。呢五个性格嘅第一个英文字母呢加埋呢就係叫 Ocean 啦。咁所以除咗叫做 Big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之外呢，我哋都会叫佢做 Ocean Model 嘅。 Winnie 其实我哋讲咗咁耐性格啦，有冇话边啲性格係比较好，边啲係比较冇咁好咁样嘅呢？ Edward 你问咗一条好好嘅问题。咁其实性格呢就冇好坏之分嘅。咁呢分数呢只不过係反映出你性格嘅特质啦，基本上係俾一个机会我哋去了解我哋自己。以工作环境为例啦，呢五个性格特质呢係会影响到我哋喺工作上嘅表现啦，同埋我哋待人处事嘅一啲行为嘅。咁从而都会间接咁影响我哋究竟份工系咪适合我哋呀，同埋我中唔中意份工嘅。 今集讲住咁多先，想知多啲呢就继续留意我哋节目啦。 好，咁我哋返嚟心知科学嘅老细搵食啫。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係咁我交俾阿Gail。 秒伤， 交翻俾老细，射俾老细。 不过咧，拜到太饱，拜到太就系呢单嘢唔关我事，系啊，即系讲紧啲射博同事嘅咁多只。咁头先我哋都讲咗一大抽嘅 究竟是射博的招式啦，我相信大家都學 到嘢， 學到嘢啦，係咪？即係基本上，即係起碼知道點樣去夾住啲同事嘅，同埋咧聽我哋嘅節目嘅咧，可能係有啲係射準備要射博嘅同事啦， 要準備 啦，係佢監管同事唔好射博嘅上司嘅，咁所以咧佢都知道應該點樣去即係睇到啲同事嘅端倪咁樣，不如我哋生理上解釋一下，其實喂佢哋點解會射博嘅咧？射博同事， 我自己覺得同性格好有關嘅，性格同埋motivation 咯。我哋 你係咩性格？佢係叫 即係係最盡責嗰啲， 唔係呢隻 同埋應該冇乜自知之明嗰啲， 唔係就所以 都唔知啊。 呢啲係最化境嘅真係。 點解咧？點解你講同性格啊其他係有關？ 即係嗱，我哋 out psychologist 啦，知道有一個 trait 叫做 conscientiousness 啦。咁佢係一個大 trait 啦，即係如果你再分析啲，可能就係啲人好做嘢好 structure 嗰啲 systematic 嘅，好 detail oriented 嘅，好多時會好即係你交完嘢俾佢做，佢好盡責做到出嚟嘅 ，meet 到 deadline 嘅嗰種人。 係㗎啦，呢度少少嘅解釋，即係喺心理學裏面咧，我哋有個叫五大，有啲叫大五咧，Big Five 啦。總之有一個最出名嘅，我哋叫性格嘅一個測試嘅。當中之五個大嘅因素咧，就係解釋咗人嘅性格嘅，而其中一個咧就係 conscientious， 即係個盡責性。 咁因為其實有啲人係真係㗎，你交俾佢就好 discipline， 就係會做到為止咯。咁有啲人佢唔係話佢唔做，但係佢冇咁上心嘅對 deadline 啊各樣嘢。咁可能佢未必係真係想射博嘅，而係佢自己可能都唔記得，或者係可能佢覺得其實呢樣嘢未必係未必係佢嘅 responsibility， 佢冇外在嘅一啲 structure 俾佢嘅話咧，佢係唔知道自己要做嗰啲， 即係佢都唔想嘅，其實 未必係有心射博咯。 好正啊！我哋望住。 真係有啲同事係唔記得嘅。我聽過最多啲同事個解釋就係咩咧？俾老細問你點解唔記得啊？嗰啲同事就即係都真係好 panic， 就係唔係想唔記得嘅。咁但係我記得我就唔會唔記得啦。即係你問我，我都講唔到㗎。咁唔通我認衰仔話係咯？我做嘢唔夠上心咯。我唔夠愛工作咯。咁我又唔會咁樣講嘅。咁就即係一面咁我真係唔記得咯。 我個人衰就係唔夠細心咯。係咪？即係賴自己性格。我個人雖然唔夠細心，你話做其他嘢嗰啲單嘢，我一定都會 OK。即係你講自己嘅 strength， 我個人就係衰在唔夠細心。 係，我個人就係又 creative 啦，即係對 又有善 又係啦，又善解人意，又講嘢。哎，我就係成日唔記得時間。 即係原諒得自己，其實呢個連環殺手係好快原諒自己噶嘛，用 rationalisation 呢個程度。 你仲可以拉埋個同事落水，所以我就要帶住我做嘢啦。 同埋所以我成日叫 Evan 提我，佢唔記得唔緊要啦，不過我都唔怪佢。 好嘢，呢個真係真 係掂。即係你笑 大 打咗，打咗 應該點樣答法？係 點算好 咧？不過咧就係頭先阿 Cleo 講嗰個咧係，我覺得都幾 valid， 即係其中一個，因為咧。我想大家都會知道，其實 conscientious 個盡責性咧，尤其是傳統嘅工種，我見咧差唔多都係 work performance 係好 consistent， 係 好 consistent， 係咪？即係基本上係佢係 high correlation 最好嘅一個 predictor。 Big Five 入邊最 consistent。 係啊， 講真咧，以前我曾經都見工嘅時候咧。即係佢，我都試過，即係都因為你知道 conscientious 呢個， 即係當然啦，唔多唔少有啲幫助啦，因為你識，因為冇死嘅，即係你知道一用呢一份 OK， 即係咁嗰只咧，又因為咧其中有一個都係有話咧，喂你冇搞錯，去到咁盡嘅，因為有一個咧，我嗰做嗰份咧，一份就 personality 啦，conscientious 冇死啦，即係一定。咁跟住有另外一份咧，係講咧你有幾customer centricity。咁嗰只，咁你知啦，呢啲即 係一定係一定明白。 哇！呢一份都唔係好 regular， 唔係好 robust 嘅喎，即係咁啊！我知道點做。 你嗰啲聽唔到喎。 但係衰在咧，的而且確係咁啊！佢 feedback 翻俾我聽咧，嗰個唔係 psychologist 嚟嘅，即係administrator 嗰個，即係佢係老細嗰個。你試過有人咁高㗎？ 有啲驚。 唔好意思，我心諗就死啦，高咗啲，即係你啲嘢編到太勁嘅時候都係有啲問題。 太誇張係啊！ 太誇張喎，即係咁嗰只。佢話你會唔會走得好緊要啊？就個客，即係類似咁。我話：哎呀死啦，多咗。咁所以好似頭先咁講個 conscientious， 基本上的而且確可能有啲人係咁樣嘅話，你咁但係我哋要如果係個社博同事，咁我哋要揾我哋 IO psychologist 去幫佢做個 psychometric。跟住睇下佢係咪咁嘅性格先， 如果佢同埋唔係冇補救方法， 如果佢真係openness to experience， 即係話開放嘅性格好多，又或者 neurological 神經質嘅，即係情緒穩定性啊 ，OK， 呢兩個係高嘅，係高嘅。咁其實佢射博都大機，即係如果係咪咧？即係如果以性格計，會唔會咧？ 我覺得真係好睇個 job profile fit 唔 fit 啦，即係有時太高 conscientiousness 又未必係好啦，零就梗係唔好啦。但係係啦，同埋我成日覺得係真係可以靠external 嘅一啲嘢幫手， okay. 或者係其他人，即係有時睇個 team 個 configuration 好。 咁啊，性格係一樣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樣咧，就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即係個責任太分散啦。就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咧，射博第一式，即係我哋就要揾一大扎人，即係咁講就係噶嘛。即係一定要混喺一大扎人裏面，如果混唔到一大扎人嘅話咧，一定要蒙混嗰個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咁嗰只。第三招就係咁樣都混唔到嘅話咧，幾大要拉多個人翻出嚟。其實咧，呢三招係同一招嘅。 變種 始祖， 係個始祖，個始祖都係嘅咧。我哋心理學就叫做責任分散，就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嗯， 嗰個情況咧，真係有個 bystander effect， 大家可以去 Google 查下噶，費事講太多。但總之其中一個情況，你哋一定都會經驗到嘅，就係老細喺出邊講嘢，跟住最後咧，老細加個懶開明噶嘛。大家有啲咩問題可以隨便講嘅？今日咁少時間見我啦，係咪個情況？咁有機會見到，不如大家傾下啦。咁啲同事會點咧？梗係搶住嚟又講，喂，我有問題，係唔會啦。大家真係 應該 係 耷低頭嘅， 耷低頭啦， 避免眼神接觸啦， 死都唔望啦。跟住咧就係但係佢嗰度仇下有冇啲友仔自己供出嚟啦，即係咁講只嘅。其實呢個咧就係 diffuse。你諗翻咧，如果老細喺度問，都係得我一個嘅。咁啊唔講嘢， 好驚 你喎，有冇問題喎？即係咁講就好大壓力噶嘛。喂，如果有成十個人喺度，喂佢都唔舉手啦，佢都唔答啦，咁嗰只。 同埋係覺得實人答嘅，唔使到我嘅。 所以咧，即係嗰啲人就一大堆人嘅時候，射博係特別易嘅，就好似頭先阿 Kilo 嗰招啦。As a team， 我哋即係 as a team 嘅話，就係 definition 啦，就係呢個就係。責任分散，即係 將自己縮到最少， 冇錯， 彷彿不存在。 呢個我覺得呢個都係其中一招，仲冇其他嘅，即係啲嘅心理因素。 有陣時即係如果嗰啲 workload 咧分得唔好啊，啲權責唔分明。其實有即係包括 motivation 同埋個責任分散嗰個問題啦，咁就有一個叫 social loafing 啦，社會惰化，咁就係、是、因為我唔做，人哋都唔知嘅喎，佢最尾總之啊，成 team 一齊 present， 橫掂都係啊 Cleo present 嘅啦，咁我做少啲。有陣時有啲 task 係點咧？例如好啦，大家分咗之後，唔知嗰個人真係唔識做啊，定係冇心機做啊，定係點？總之佢 hea 做，咁交咗啲嘢到下一手咧，嗰、那個即係睇係或者點交上去啊？咁就要其他人做曬咯。 同埋所以 learning 最唔好嗰、那個嗰、那個 outcome 就係咧，佢加埋成組人嘅 output 係會差過 individual 嘅 output， 即係一加一等於零點八。 係啦，係最唔好嘅一件事。 即係呢個就係即係我比較中國文化啦，即係而家就梗係中意組閣啊嗰啲喎。即係其實係即係等於中文裏邊係咪即係濫竽充數咧？ 哦， 即係南國先生扮喺度吹竽咧，即 係其實成日 識吹嘅，即係咁嗰只啦。 我諗住做有三十六，做有三十六啫喎。 你個法例出咗嚟，你要讀翻中文啊！嗰啲歷史咁先得噶嘛，咁先至去配合翻個情況噶嘛。即係所以即係其實就係濫竽充數，即係扮曬嘢咁嗰只。又或者我如果係用嗰啲潮語，其實佢係。即係似港豬咁，即係公豬，即係工作上面嘅公豬， okay， 即係佢 完 喺度完全唔理其他嘢，但係就扮曬嘢咁嗰只係咪？ 公豬唔係豬隊友嘅意思咩？ 係嘛？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有少少 公豬係咪？ 不過又唔係完全即係港豬嗰只嘅，係啦。 文章有啲 contribution 係啊，真係。 不過你講呢個咧，我有個類似有時候我哋啲 expectation 咧點樣講啊？唔講得夠清楚咧，即係唔係佢真係唔想射博，但係佢唔係 expect 我做嘅喎。心理學上面我哋有一個 concept 啦，叫 psychological contract， 係啲冇白紙黑字寫明嘅一啲 rules 啦，同 expectations 啦，心理契約啦。咁我都冇白紙黑字寫明，我 expect 你做嘅，我 expect 我唔做嘅。咁我到最後咪好似我射咗博咁樣咯。 其實同埋呢個咧，心理契約咧，佢其實咧，大家都可以上網揾一揾嘅。但係心理契約出曬嚟，其實佢係冇記錯係有14條嘅 rules， 係講咧就係話個心理契約係員工對於公司或上司要付出嘅。佢另外都有13至14条嘅 rules， 都係講緊公司或係上司對個員工或者下屬去付出嘅。所以其實心理契約係講緊雙方嘅，唔係話即係純粹會係即係個員工就要應承你意見去做咯。因為頭先其實Evan 講緊嗰個情況，其實某程度上都係講緊上司有冇好清楚咁樣去交代，即係嗰件事出嚟咁樣個情況，因為咧我自己都會睇我覺得喺香港啦，咁香港係醒目仔係多嘅，即係世界仔都會多嘅。但係相對上咧，如果個制度或者個管理係相對上係會好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都會去做俾你嘅，即係佢會嘈住去做俾你。我自己某程度上覺得係咁，因為我諗大家都知啦，你喺亞洲區其他地方做。佢根本就係唔需要招式噶嘛，即係頭先我哋諗嗰啲招式係完全唔需要，佢就係點解要我做啊？係 啊， 唔做咪唔做咯，即係咁嗰只係我遲咗，我不如遲啲再做翻。 好真嘅，做咗 deadline 就冇 deadline 嘅。我講真咧，都真係我嗰陣以前喺做個行政嘅 project 喺印尼啊，即係咁嗰只咁甩咗就甩咗，甩咗咪再做翻咯，即係咁嗰只。因為咧要炒佢咧係要 好艱辛嘅，我大陸都係好難 咁啊！一年時間俾佢做performance improvement， 做唔得再俾一年俾佢調職。再唔得先然後得，咁即係唔使炒啦。我要兩年先炒一個人嘅情況，即係咁嗰只咯。咁所以嗰啲就即係香港某程度上，好似頭先所講，如果係我哋喺個制度上面做得好，或者上司可能係有一啲嘅措施，或者自己都做足自己嘅本分，其實同事我覺得佢未必會做多俾你，但係咧做翻份糧俾你，我覺得呢個係香港人都大部分會啦。我唔計，即係喺工作上面，你梗會遇到一兩個嘅，即係超級射博友。咁嗰啲你就祝你好運。如果你個 team 得三個人，有兩個超級射博友，咁你係好運。 買六合彩啦都。 即係自己買六合彩，可能會中咁嗰種。咁有啲咩解決方法咧？即係無論係上司啦，因為我哋係唔會搞到同事噶嘛，即係搞到同事就唔使搞其他嘢咧，或者制度上可以點樣幫到咧？ 我首先其實仲有一樣，我覺得係個 motivation 啦，即係嗰啲叫做動力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原因，亦都係一個好容比較容易去解決嘅一個方法。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捉到一個人個動力係咩，即係譬如可能 Cleo 係一個好 money driven 嘅人嚟嘅，好需要 material 嘅一啲即係 reward 嘅 recognition 啊，或者係要需要 追求嘅， 係啦係，咁可能就係 pay 啊嗰啲啦。咁當然我哋話 intrinsic 嘅 motivation 係最強嘅， 內在嘅， 係啦，即係譬如嗰種話我係有一個感召，我就係要做呢份工去打救世人嘅嗰啲， 咁你就唔會射博啦， 係啦，咁就唔會射博啦，嗰啲就係一啲好強烈嘅 drive 咯。咁但係有一啲人咧。 Evan 嗰下鄙视你嗰下， 好大反应， 佢窒咗窒嘅，我真系见到佢话要个节目继续落去， 我眼 都唔睇，鄙视去做你嘅啫，系啦，佢嗰下系承担紧责任嘅，我认为。 但係我覺得係，譬如啦，除咗你話錢啊 recognition 嗰啲之外咧，有啲人係，譬如我係一個 people person 嚟嘅，你對我嚟講，如果你話你 miss 咗 deadline， 可能個 effect 冇大過，話你個同事你射博或者你做漏某啲嘢會影響到你同事，會 affect 到你同同事嘅關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 consequence。 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重要㗎， 行，即係你要推動人哋做一樣嘢，你可以叫佢話應該要做，亦都可以話喂唔好累到其他同事啊，幫下手啊，即係或者係叫做你幫下其他同事都做呢一樣嘢啦，佢反而可能會去做。咁同埋都motivation 係會令到一個唔係卸膊嘅同事，佢有機會變卸膊。 嗯， 係咪？即係如果唔完全唔知道咁，我點解要做啫？ 係啊係啊係啊，睇唔到個原因。 其他人都係咁樣咯，我又做呢一樣嘢，又唔知道自己嘅意義喺邊。 係 所以呢個都幾重要啊！即係佢起碼即係咩？即係打造一個成為惡人之前，即係成為一個卸膊人之前嘅過程，其實就其中一個可能就係。係 啊， 了解佢嗰個 motivation。 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做management consulting 啦，會去同啲老細講話，你哋要你 manage 個 team 嘅時候，要了解佢啲 motivation 啦，要知道點樣去激勵佢啊，各樣各樣。但其實我覺得 peer 之間都係需要嘅，因為老細唔係成日得閒睇住你咁了解你，有陣時同輩間係最。容易觀察到同埋影響到對方。 OK， 所以就其實大家喺揾佢 personality 或者同佢做 personality test 或者了解佢個性格咧，其實都會對於佢嗰個嘅動力咧都略知一二嘅，係啦，大家可以從呢一個線索去揾嘅。仲有咩其他方法、制度上、方法上，上司可以點做咧？ 講開上司，例如即可能要提高個工作透明度啦，即係唔好就係諗住，哎，我俾曬你，你哋自己分啦，分完就總之交俾我就算，即真係每個人嘅 contribution more visible 啦，咁起碼佢會知道，呢一橛漏咗，我即係會俾人話喎，咁佢都會個即動力高啲啦，亦都唔會咁容易真係有卸膊嘅情況。 上次講到含糊其辭，我哋要反其道而行啊， 係啊， 寫得清清楚楚。 即係同埋，尤其是個權責呵，即係我哋 R and R 即係 roles 成嘅事所做嘅權責，即係個權責分清楚，咁佢就會知道自己應該做。咁啊，同埋啦，我自己覺得就除咗個權責知道之外，即係話佢知道自己角色啦，知道自己嘅責任係點啦，佢知道如果呢件事做到做唔到嗰個嘅 影 響究竟係乜？因為的而且確係嘅，即係你見其實我哋偉大嘅政府都做緊啊，即係成日都提大家，即係個責任喺邊啊？咁其實嗰個情況，咁的而且確喺工作上邊係呢個會有效嘅，即係提下嗰個同事究竟佢做呢一樣嘢，如果佢係做唔到，或者係有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對於有啲會有出做咗啲咩犯錯咧？其實呢一樣嘢咧，我都幾深刻咧對一啲咧遮遮嘅，即係話説咧，即係我諗大家都會啦，即係你去內地做 consulting， 或者去啲東南亞發展中嘅國家去做 consulting。其實佢有啲工種，佢未必係好似大家，如果佢做緊咩管理層啊各樣嘢，咁佢當然就自己有一個責任喺度啦。但係對於啲工種相對上 clerical，例如秘書可能打嘢，或者係有以前即係其他有打字員噶嘛，即係嗰個情況，唔單止香港以前有啦，而家其他地方都會有啦。咁其實呢啲咧，你好難去再推動佢有啲乜嘢話打快幾隻字，有啲咩獎金，即係都未必會用呢啲咁嘅情況。但係有時候咧，反而就係話俾佢聽個責任性，即係例如可能咧嗰時有一次做個 consulting 就係做清潔啊，即係話咧其實唔係因為個疫症，係因為咧就係個衞生情況咧係會令到有啲小朋友佢可能喺唔係好識性咁樣嘅情況咧，都真係咧會係。成日錫啊，用個口去舐啊，嗰啲嘅牆啊，咁嗰只嘅，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你唔係整好嘅時候咧，就會點？咁咧其中有一個咧就會用呢個咁嘅情況，就係話，如果你唔清潔好，其實係會影響到小朋友。佢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就會有啲咩嘢嘅後果？其實呢一個咧唔關佢自己話會被炒或者咩嘅，反而佢能夠捉到阿姐姐。佢其實係好 concern 小朋友自己嘅仔女啊咁嗰只，佢都唔想指人哋嘅仔女去有咁嘅情況。其實佢係用緊少少啊，頭先阿 Cleo 嗰只嘅 motivation purpose 咯。我哋即係有啲人話 start with why 嗰樣。 係啊，再加上就係個後果會係點樣？即係都未講到罰你啦。即係如果個小朋友咁樣嘅情況，你自己於心何忍，或者會諗下個後果會幾大啊？除咗自己冇咗份工之外，咁嗰只啦。咁呢個咧，所以俾佢知。知道個 consequence 都會係好 的，我都係，因為尤其是你做啲好 repetitive 嘅工作咧，有時其實就係真係懵咗喺度，唔知道自己做緊咩，亦都睇唔到個 impact， 睇唔到個 value 咯。我覺得 keep 住，即係大家 as a team 或者係老細又好 ，remind 翻個員工其實係有呢啲價值喺度，係係緊。 即係一樣又翻翻嗰個 external 嘅 structure 同埋，即係周圍啲人提醒啦。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呢個都我諗咧，即係尤其是真係對一啲同事，因為大部分可能覺得做 clerical 嘅工作嘅，通常都係唔係用錢日假期就升職，即係通常係呢啲噶嘛。其實頭先嗰啲計咧係會幫到手嘅，因為其實佢因為佢自己做嘅嘢咧係好濕聲，佢唔知道呢一樣嘢會有問題嘅時候係會。即係嗰個蝴蝶效應係會點樣影響到後面、即係例如我以前做廣告嘅時候都會係咁樣嘅，即係例如啦，即係當然啦，我自己會打啲咩 contact report 啊，見完個客啊，穩陣啲啊，即係自己唔使孭鑊啊。咁但係好多嘢跟住你會交俾秘書，你個 team 嘅秘書佢去幫你打噶嘛。其實佢打漏咗，有時候你可能未必會 check 噶嘛。即係講真，你唔會係每一個 report 都 check 曬噶嘛。咁佢打漏咗，跟住突然間個客係可以因為咁樣唔需要負責，而我哋自己要做多咗嘢嘅。咁其實呢啲嘢其實佢未必會完全知道咯。因為通常就會鬧佢嘛，即係一鬧佢，佢就會覺得呢件事係抵消曬㗎啦。咁嗰只雖然都可能會鬧嘅，有時頂唔住係啦，但係就即係起碼會俾佢知道咧，佢就會反而係會緊張多少少。 咁同時咧 ，writing on clear 頭先講嘅嘢咧，我都覺得有時候即係啲人都未必係真係想。寫落嘅，唔單止係 unconscious 啦，有時能力可能都唔夠嘅。 我見到佢假笑啊，完全個笑係完全真，啲我肯定都見到。佢啤完你之後想諗節目完啦，仲兜翻咩？ 所以咧，身邊嘅同事都要幫一幫嗰啲所謂寫落嘅同事嘅，係咪？ 我都覺得能力可能真係有關，其實即係可能真係佢未必想，佢做唔到咁。即可能佢其實係 ask for help 咯。係呢個就另外一 issue 啦。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幫到佢 perform at 即係 his or her job 咧？ 係嘅，同埋就咁啊 training 啦。即係如果假如真係發現佢係能力問題，所以即係話某程度上我哋要先揾到佢個問題所在嘅，即係佢係能力問題啊、性格問題啊、 動機問題 啊、權責問題啊，定係唔知道自己嘅後果嗰個問題啊？定係佢本身就係？不知點解想入嚟搞事， 登入嚟搞事 炒啊！即係除咗係呢個咁樣嘅問題嘅，即係咁起碼知道個問題，就起碼知道就係對症下藥。其實我哋頭先嗰幾樣都係對症下藥，同埋就我覺得可能係做上司嘅支援都緊要嘅， 緊要喎、 啊，其實都緊要嘅、啊。其實某程度上，我都會成日反省嘅，即係呢一個咁啊。同事嗰啲嘅問題，某程度上都 reflect 緊上司嘅處理同埋個行為、我覺得成日都會係咁樣。 認同啦， 係咯，即係所以每一次話完個同事啦，即係咁嗰陣都要話嘅，即係咁。咁咧就 如果唔係其他同事就會 係啊，我都冇好做咯，係 啊，即係好似行山咁，即係逼住都要搞啦，即係講真，大家都唔想搞，都要逼住要搞，即係都要俾佢知道，因為呢個都係個權責啊嘛，係咪？知道你做錯嘢或者點係需要嘅咁樣咯。咁啊，上司咪有一個咁嘅優勢嘅，自己可能係做漏咗嘅或者咩嘅，你起碼都 remind 咗個同事，跟住你翻去自己要改啦，就唔好真係自己過咗呢件事之後就覺得自己一定 就算啦。 因為你知道，真係上司成日都係 blind point， 真係冇人會話俾佢聽會係點樣嘛。即係卸膊同事就更加唔會話俾你聽，係因為你或者點樣啦。係啦，咁就反而喺個同事嗰度 reflect 翻。 其實我覺得下次應該要講下點樣同老細講你哋 feedback。 咁 都 可以， 好難。feedback 老細真係好難。 即係意思，即係話翻啲 feedback 俾老細聽，問佢好唔好啲。類似係咁啊，係嘛？ 冇喎，唔係未。 可以啊，都可以啊， 都係話你好點啊。 最後都係你見到不得了，不過好似係朋友少少嘢講，呢個就係 Kyle 會做嘅做法。好啦 ，OK， 咁我哋時間就都差唔多，咁我哋老細揾食啫，咁我哋就一於下次再揾下我哋啲揾食嘅求生伎倆究竟有啲乜嘢啦嚇 ，OK， 咁我哋就喺再下個月嘅第二個禮拜啦，就係、是、嘅老細揾食嘅，咁我哋就工業及組織新聞家再同大家講解下啲工作嘅求生技巧，好嘛 ？OK， 好，再見，拜拜。